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06集，家务事。公孙到了皇宫门口，正想通禀一声进宫，却看到远处赵普和小四子出来了。赵普坐在马上，似乎在想心思发呆。黑霄自己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赵普身前坐着小四子，手里拿着一块蜜黄色的糕点正吃呢。公孙站在门口瞧着，小四子咬一口糕，扬起脸看一看赵普，见赵普还发呆，揪下一块糕塞进他嘴巴里。赵普咬了几口，小四子继续仰着脸看他。公孙抱着胳膊有些吃味，他站着好半天了，小四子都不带往前看呢。 小四子怎么跟赵普那么亲呢？按理说像赵普这种类型是小四子最不喜欢的，长得又凶，个子又高又大，怎么就跟赵普看得那么对眼呢？ 马总算到了门前，小四子一回头看到公孙了。 爹爹！ 这一声爹喊的那叫一个甜呢，跟嘴里的蜜糕一样那么甜，甜的公孙什么烦恼都忘记了。赵普原本心事重重，不过一眼看到公孙笑闹的心思就上来了，催马到了近前。 哟，公孙，来接我啊。 公孙白了他一眼，伸手去抱小四子，小四子扑到公孙怀里后，将剩下的糕点塞进了公孙嘴里。 爹爹吃饭了没啊？ 是啊，一起去吃饭。 你还有心情吃饭啊？ 公孙瞪了赵普一眼，赵普嘴角挑了挑，似乎也的确是没太多心情。 你也知道了？ 你知道了？ 没理由啊，这事这么机密你怎么知道的？ 你知道了还一个人晃来晃去，影卫呢？ 公孙有些紧张，这人知道有人要行刺还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小四子含笑看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，心情莫名也跟着很好。赵普看了看公孙，抹下巴。 你说的和我说的貌似不是一件事儿啊。 你说什么事啊？ 赵普看了看左右，表示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回去再说。公孙要上轿子，赵普一撇嘴。 上什么轿子，这么慢，上马。 公孙见赵普一翻身上了黑霄，顺手接过小四子还是放在身前，又伸手拉公孙。 三个人啊，黑霄是不是吃得香？ 你才几两重啊。 赵普话没说完，被小四子掐了一把，果然公孙眉头挑起来了。 哦，你才比我轻了几两啊。没事，黑霄驮个300-400斤小意思。 公孙面色缓和了点，赵普手上一用力将公孙一提，公孙顺势坐到了他身后，赵普倒还做了个夸张的表情。 哇，好重啊。 公孙脸色好了不少，小四子无奈摇头。 报警。 赵普对公孙示意，来搂住腰。谁知公孙白了他一眼。 不报，掉下去我不管啊。 赵普说完一踹黑霄的屁股，黑霄一下子就窜出去了，公孙一晃赶紧搂赵普的腰。 好快啊。 赵普一抖缰绳，黑霄撒着欢儿往开封府的方向跑。别看黑霄平日横冲直撞惯了，但在城中跑却能很巧妙地避开行人，所到之处也没碰到街边的什么东西。公孙坐在赵普身后有些纳闷，是马的关系还是人的关系，为什么在城中跑，跑的也不是多快，却有一种在宽阔天地间驰骋的感觉，而平日偶尔懒搭搭没什么正经的赵普，似乎上了马整个人都鲜活了不少。 喂，赵普。 嗯？ 赵普正教小四子试着抓缰绳骑马呢，听到公孙叫他就应了一声。 你进宫碰到什么事情了？ 赵普像是突然想起来了，又烦恼起来了。 哎，别提了，唐妃啊和梅妃吵架了。 妃子吵架这点事儿啊，然后皇上把你找去处理家务事了？ 你不记得了，我跟你说过的，这些妃子啊从来不吵架。 哦，不过会吵架也不稀奇的呀，毕竟一个相公争风吃醋也难免吗？ 不是这个问题，赵祯有规矩，妃子一旦吵架，后宫一旦闹事儿，不管多宠都得一律冷宫伺候。 这么严重啊？ 公孙倒是有些佩服赵祯了，一家之主的腔调十足。 这些妃子啊，平日里连心眼都不会多逗一个，这次据说吵得连桌子都掀了，你不觉得怪吗？平时柔柔弱弱的几个女人连只兔子都抓不住，这会儿吵架掀桌子。 这倒也是，这两人都是大家闺秀，再生气也不应该这么野蛮的呀。 可不是，这人吧还真不能生气，特别是女人，原本挺好看的，一生气啊这脸啊没法看。 什么意思？ 就是感觉整个人脸都变形了，肉很紧那种。哎呀，可惜两个美人了。 我想去看看他俩。 这会儿在冷宫思过了，可能不是那么方便。 见公孙似乎有所疑惑，赵普多聪明，立刻问了一句， 你觉得有问题？ 嗯，人应该不会突然性情大变的，会不会是中毒了或者药物的原因？可这两位妃子得罪什么人了？又有谁神通广大给他俩下毒的？ 哎呀，总之女人就是麻烦啊。 赵普撇嘴，决定换个话题。 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跟我说的是什么事儿？ 公孙想了想，将和展昭他们跟踪黄员外一家的事告诉了赵普。赵普听后呆了一会儿，随后笑了。 哈哈，一个染布的怎么杀我？ 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怪癖？ 怪癖貌似不少。 跟布有关的呢？ 我穿衣服呀。 公孙白了他一眼，顺手敲他后脑勺。 不穿衣服才是怪癖吧？ 我说书呆，你也算是天下第一人了，竟敢敲我的脑袋，皇上都不敢。 哎，你们准备去哪儿啊？ 公孙正想说什么，就听一个声音传来。两人一愣，觉得声音有些耳熟，循声回头一看，就见展昭站在开封府的大门口，正好奇地望着两人，而他俩带着小四子骑着马已经走过开封府了，竟然还不知道。公孙赶紧下马，伸手接过小四子，赵普也翻身下马。展昭想起之前青姨说的要将醉心花扔掉的事儿，就和赵普说了一句。 醉心花，这个花 怎么了？ 啊，庞妃和梅妃貌似将醉心花抬出来放在了院子里。 放院子里了？ 我就听庞妃身边的小太监说的，庞妃和梅妃平日里关系非常好，两个人喜欢画画，貌似就是照着醉心花画的时候吵起来的。 赵普刚说完，就见不远处一个侍卫急急忙忙跑过来。 王爷，不得了了！ 又出什么事了？ 哎呀，早知道不回开封了，竟是什么？ 两个侍卫突然打起来，伤着皇上了。 什么？伤得重不重？ 倒是不重，幸亏南宫大人在，但是这次打起来的是两个大内侍卫，平日尽忠职守，这次简直不可思议。所以南宫大人说请您入宫一趟，最好开封府的人也去。 赵普点头，展昭等人也跟去了。公孙将小四子塞给了出来看热闹的天尊和阴侯，快步跟上。天尊瞧了瞧小四子，小四子先还歪着头看公孙他们走远，回头瞧见天尊了，突然一扭脸。天尊微微一愣，晃了晃他。 娃，怎么不睬我啊？ 没义气。 天尊还想搓他两下，小四子就一把叫人抢过去了。小四子抬头就见红姨笑眯眯瞧着他呢。 哎呦，真是可爱，给红姨玩一会儿。 说完，红姨提着小四子走了。小四子还纳闷呢， 要怎么玩啊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